海上钻石璀璨，照亮漆黑的夜晚。闭上眼就感觉你的存在，环绕着我才不怕孤单。天上的星星一定是你，是你。 现在我总是幻想快乐不隐藏，我学会释放我。

穿过一条纷扰的河流，明天就能够到达。我生命的意义所只为拥有它，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。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，快乐是永远的家。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它，哪怕付出忧伤代价。也许再穿过一道泛滥的河流，明天就能够到达。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，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。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，快乐是永远的家。 小小也有多痛，在遇见你之前我真的并不懂，有一种不知名的狂热，就像是着了魔。命中注定从此我要为你吹着风，在你心口慢慢腐朽，只是想要等待你偶尔一回头，给我一个最美好的笑容。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否有一点点感动？爱上了的我还有什么没给过？掏心掏肺我不免不休，为了你烦恼我把所有的原则打破。爱情的威力可以把一个天空霸占，要至困难我会祝福你，只奢望你能顶头。就连我自己也没想过，目空一切的我是一个多情种，面对你一次就会薄弱，是不是你渴望命中注定那些我给别人的折磨，报应在给你的惶恐，多想立刻马上就是天长地久，注定你不会消失一分钟。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否有一点点感动？爱上了的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全心全意的我越挫越勇，飞蛾扑了火，从来也没人听他喊痛。终于有个人能让我不爱自己爱上了，就不放手，我会在这里直到你到最后。牵好我的手，让我用生命去守候，去为了你奋斗。爱对我来说是奉上全世界给你挥霍。爱上了的我还有什么没给过？掏心掏肺我不免不休，为了你烦恼我把所有的原则打破。爱情的威力可以把一个天黑都化成，到致困扰我会说话。